是无奈，是悲

为谁辛苦为谁甜，这年华轻松逝去，却别有冬天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为谁辛苦为谁甜，这年华轻松逝去，明白了是结局。

生命里美好的一切，愿与他们分享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